头六分不明，眼内紫色天空闪着清风，有光雪跳动，唯独与你发梢稍有动容，梦幻里暗涌，别让是最终快乐舞动，心跳亦欠奉，像是不可意料，思想对调快进入高潮。 我不是花样人，我不会武功，我只要静静

轻轻说。